是个悲哀的女人，她就在门外。这个周末我可以依赖在她的胸怀，在情人面前我还是单身的女人。爱如缺了缘分，我想我只能用情至深，但不能太认真。为什么悲哀有时却觉得悲哀？为什么我还是害怕一个人醒来？为什么相爱日子却仍然空白？为什么你走不到我的未来？让爱固定下来，我不会永远青春可爱。我的美丽呀，你的温柔，盼我保留下来。让爱固定下来，我和你不是每次失恋后都能重新再来。为什么是每次失恋后都能重新再来。我不是每次失恋。